我国劳动新闻27号刊载了军事评论员的文章，题目是湘军朝鲜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都以727永放光辉。文章指出，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搞各种令人可笑的恶作剧，意图推翻我国军民的727战胜神话，把他们自己的败仗变成胜仗。的文章题目是湘军朝鲜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都以727永放光辉。文章指出，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搞各种令人可笑的恶作剧，意图推翻我国军民的727战胜神话，把他们自己的败仗变成胜仗。文章分为一，不灭的战胜神话，步枪与原子弹的较量；二，历史的大奇迹，朝美对抗格局的变化；三，第二个727，美国的最后灭亡等小标题，详细解释了究竟谁是胜者，谁是败者。文章指出，上世纪50年代的727留下980平方米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遗址，作为一个说明战争胜败的历史证据，而我国军民将在最后的反美圣战中一定迎来第二个727，把9383123平方公里的整个美国大地变成一座说明朝美较量中永恒的胜者和败者的博物馆。文章强调，现在美国唯一的活路就是取消时代错误的对朝敌视政策，早日在我国军民面前屈膝谢罪。